第十一单元，补充词语表。暖和，干燥，热，潮湿，忙，高兴，飞机，汽车， 晴，阴，多云， 下雪，有雾，刮风，春天，夏天，秋天，冬天。Thank you.